写信心念同病，不叫你言则无你早受你，且受舍弃

五帝王子曾说对， 圣教一命保祖先。

不是欺骗

举你功不成名不居，故而容你十年欢畅，发心苦逼得再向堂前做成龙，与民子小姐配和戏，相府门庭同四海，青云路早为你准备，是这样的天两极则难解，上元公啊，你错过机会要 就是你的母亲啊， 妈妈 你快把心事丢丢开。 从前是得亏侬。

包括玉山交付于你，他若逃走我就找你。 嗯，那玉山拿去， 包括玉山到手，我要上供去了。 哈哈，三声叫了两声，还有一声快去叫来。 公公你欢迎是，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，请你为媒，你开口讲话。 上无片瓦遮身体，下无寸土里一足迹。大姐与我成婚配，怕的是到后来连累你爱动手机。送公公， 免送。 你出来，